引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我是导盲犬，我不叫不闹不咬人，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大家允许我出现在公共场合。当您遇到我时，请不要呼唤，不要拒绝，不要抚摸，不要喂食。 同在蓝天下，共有一个家。包容导盲犬，关爱盲人。 在这里，乐器展现出最美的音色。在这里，音乐家挥洒他们的激情。北京音乐广播古典音乐有限频道调频98.6兆赫，每天8点20点播出，魅力演奏厅。 欢迎收听魅力演奏厅，我是古月。今天为你带来的是由我和录音师陈小斌一起转播的2009年柏林除夕音乐会美国之夜的现场录音。这里是从德国柏林为您转播的2009年柏林除夕音乐会现场，我是北京音乐广播主持人古月。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小斌，在这里要祝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们新年快乐。 Happy New Year， 新年快乐，身体健康，事事如意。电波是我们沟通的桥梁，音乐使我们的心灵相通。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转播小组从德国柏林为您转播的2009年柏林青年之熟悉音乐会的现场。 对， 我是古月。那和我们今天一起转播呢，还有我们的录音师陈小斌先生。刚才呢，我们说了要谈一谈新年的感受，谈一谈此次转播柏林的感受。 我觉得这个柏林除夕音乐会呢，我们今年是第7年的转播了。这7年呢，应该说是每年的风格不一样，曲目丰富多彩。那刚才我和古月也在议论，就是这两年我们北京音乐广播连续转播的像柏林除夕音乐会和森林音乐会呢，都是由柏林爱乐乐团来演奏的。那么这几年的话有一个特点，也就是说这个柏林爱乐乐团无论是新年还是森林音乐会，它都会有好几次的这个主题都和美国作曲家，尤其是和格诗温有关系。我觉得这还是挺值得琢磨的一件事情啊。由此也可见，这格诗温的作品呢，在德国观众的心目当中，可能也是就是感兴趣的程度还是比较高的。 而且呢，就是这场音乐会的主题是美国音乐之夜，会不会和前两天来到北京的委内瑞拉的指挥家杜达美尔给古典音乐界刮起的旋风有关呢？是不是也使更多的音乐家关注起拉美作品？ 不管怎么说，我个人感觉就是这个拉美的音乐作品呢，它在一个节日这样一个特定的氛围当中去演奏呢，还是非常有效果的。因为拉美音乐呢，往往是就是有很活泼的节奏，有很欢快的这种旋律，这样的一些音乐呢，在新年这个特殊的时期来演奏，来让大家欣赏呢，对于活跃这个新年的气氛还是非常有效果的，应该说。 那在今天晚上呢，音乐会的曲目有乔治·格诗温的《古巴序曲》，塞缪尔·巴伯的《弦乐柔板》。科普兰的老美国歌曲，这是一套作品，一共有10首，在今天晚上呢会演唱5首，还有约翰·亚当斯的《在快速机器上的短暂骑行》，库特·威尔的《迷失在星空下》，乔治·格诗温的《夏日时光》，贝斯《你是我的女人》，这都是选自他的音乐剧《波剧与贝斯》。那如果说音乐剧是属于雅俗共赏的音乐形式，那么歌剧则是阳春白雪。但是这一部作品应该属于哪种类型呢？的确让人觉得迷惑。像波奇贝斯当中优美的黑人的民谣蓝调爵士乐，使它成为当代音乐剧的不朽佳作。但是剧中壮丽的乐队以及合唱队带去对白的宣叙调，又使它像一部歌剧，而且确实它也常被称为美国的第一部正宗的歌剧。 现在掌声响起来了，指挥西蒙拉特已经走上了指挥台， 还有歌唱家托马斯卡斯夫同他一起走上了舞台。那特别说的是，开歌夫呢就是坐在西蒙拉特指挥台的靠右的旁边。 对，那柏林除夕音乐会的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把精彩的音乐送给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 首先上演的第一个曲目就是乔治格诗温的古巴序曲。那夸苏夫呢，其实这样，他今天呢要作为德国电台的特约的嘉宾和主持人是吗？然后登上舞台，所以呢他可能在现场呢为观众介绍一些今天晚上音乐会的情况，所以呢他将坐在指挥家的西蒙拉特的舞台的上方，一直呢伴随着整场音乐会。 现在他走下舞台，刚才呢是作为一个音乐会上的主持人呢，给大家介绍一下音乐会的情况。现在舞台上的正上方呢，只剩下西蒙拉特一个人了。 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协同音乐广播协作网从德国柏林为您转播的2009年柏林除夕音乐会现场。现在呢，全场的乐队的演奏员全体起立，指挥家西蒙拉特向观众致意。这里呢，我们听到的是音乐会的第一首曲子，格诗温的古巴序曲。 对，这个乐曲呢是非常欢快，他的那种情绪一下就感染了现场的观众，他们报以热烈的掌声。 而且西蒙拉特爵士呢，现在刚才走上台哈，让其中的一些独奏当中的乐曲，像单簧管啊，像圆号等等一些乐队呢，乐队的队员向观众致意。下面曲子是来自于塞缪尔·巴伯的弦乐柔版，与刚才的这首古巴序曲呢形成了明显的区别，因为这首巴伯的柔版听起来比较的哀伤而安静。 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协同音乐广播协作网在德国柏林为您转播的柏林除夕音乐会现场。刚才呢，我们听到的是巴伯的弦乐柔板。那这场音乐会的主题是美国音乐之夜，我觉得他们的曲目安排非常的合理，因为第一首曲子呢，古巴序曲为我们带入到了这种热烈的节日气氛中，而这一首呢，巴伯的弦乐柔板也是带我们到引入了那种哲理性的沉思。 对，这个作品呢啊，它是一种非常绵密的这种乐思，而且非常的旋律非常的优美。 嗯，而且呢，我觉得他们的曲目安排哈，既考虑到了大众性，而且呢又考虑到了这种艺术水准。在接下来呢，将要上演的是声乐作品，上台呢就将是刚才呢我们在音乐会一开始上台的托马斯·夸斯托夫。现在呢，他和指挥家齐姆拉特都走上了舞台。特别要这里介绍的是，哎呀，观众的掌声非常热烈。在这里特别介绍的是呢，夸斯托夫是此次呢德国电视二台的特邀主持人。他呢在刚才呢节目开始就说，我有幸呢作为德国二台的特邀主持人，非常高兴来此次转播。而且他说一直感谢德国电视二台呢在30多年来的不懈的努力，一直呢推行古典音乐，而且在30年来呢一直是每年都转播柏林除夕音乐会。那接下来呢他要为大家演唱的是科普兰的老美国歌曲，其中的五首，第一首呢是划船人的舞蹈，第二首呢叫做吞吞吐吐的人，第三首是很久以前，第四首是简单礼物，第五首呢非常有意思，这首曲子叫做我给自己买了一只猫。他刚才呢在介绍最后的是我给自己买了一只猫，这首曲子很有意思。演出开始。The boatman's up to everything, and when the boatman gets on shore, he spends his cash and works for more. Dance the boatman, dance, oh dance the boatman, dance, oh dance all night till broad daylight, and go home with the girls in the morning. What the boatman had to say. There I let my passion loose and the cranny in the calaboose. Oh, dance the boatman, dance. Oh, dance the boatman, dance. Oh, dance all night till broad daylight and go home with the girls in the morning. I roll the boatman, roll, floating down the river.Man, there's no can do as the boatman can. I never see a pretty girl in my life, but then she was the boatman's wife. Oh, dance the boatman, dance. Oh, dance the boatman, dance. Oh, dance all night in broad daylight. I can go home with the girls in the morning. Hi, oh, the boatman, oh, floating down the river. candidate's a Dodger, yes, a well-known Dodger, yes, the candidate's a Dodger, yes, and I'm a Dodger too. He'll beat you and treat you and ask you for your vote, but look out, boys, he's a Dodger for your note. Yes, we all dodging, a dodging, dodging, dodging. Yes, we all dodging all the way through the world.Preacher, he's a Dodger, yes, a well-known Dodger, yes. The preacher, he's a Dodger, yes, and I'm a Dodger too. He'll preach you a gospel and tell you of your crimes. But look out, boys, he's a Dodger for your dimes. Yes, we all dodging.A dodging, dodging, dodging, and I'm a dodger too. He'll hug you and kiss you and call you his bride. But look out, girls, he's telling you a lie. Yes, we all dodging.A dodging, dodging, dodging. Yes, we all dodging all the way through the world. 'Tis the gift to be free, 'tis the gift to come down where you ought to be. And when we find ourselves in the place just right, 'twill be in the valley of love and delight. When true simplicity is gained, to bow and to bend, we shan't be ashamed to turn. Turn will be our delight, till by turning, turning, we come round right. It is the gift to be simple, it is the gift to be free, it is the gift to come down where you ought to be. And when we find ourselves in the place just right, 'twill be in the valley of love and delight. Cat, my cat, please be. I've had my cat under yonder tree. My cat says, fill a flea. I bought me a duck, my duck, please be. I've had my duck under yonder tree. My duck says, quack, quack. My cat says, fiddle a flea. Ah, bought me a goose, my goose, please be. I've had my goose under yonder tree. My goose says, quack, quack. My duck says, quack, quack. My cat says, fiddle a flea. Ah, bought me a hen, my hen, please be. I've had my hen under yonder tree. My hen says, boop, boop, quack, boop, boop, quack. My goose says, quack, quack. My duck says, quack, quack. My cat says, fiddle a flea. Ah, bought me a pig, my pig, please be. I've had my pig under yonder tree. My pig says, quack, quack. My hen says, boop, boop, quack. My goose says quack, quack. My duck says quack, quack. My cat says fiddle a flea. I bought me a cow, my cow please be. I've had my cow under yonder tree. My cow says moo, moo. My pig says quack, quack. My hen says bop, bop, bop, bop, bop, bop. My goose says quack, quack. My duck says quack, quack. My cat says fiddle a flea. Ah, bought me a horse, my horse please be. I've had my horse under yonder tree. My horse says kuh, kuh. My cow says moo, moo. My pig says quack, quack. My hen says bop, bop, bop, bop, bop, bop. My goose says quack, quack. My dog says quack, quack. My cat says fiddle a flea. I bought me a wife, my wife beat me. I've had my wife under yonder tree. My wife says, honey, honey. My horse says, purr, purr. My cow says, moo, moo. My pig says, quack, quack. My hen says, bop, bop, bop, bop, bop. My goose says, quack, quack. My duck says, quack, quack. My cat says, fiddle a flea. 是不是很有意思？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协同音乐广播协作网从德国柏林为您转播的2009年柏林除夕音乐会。刚才呢，我们听到的男中音演唱者是托马斯·夸斯托夫。 对，他这个演唱我觉得太有特点了，既有那个抒情优美的，也有这个诙谐幽默的。 嗯， 我觉得刚才那个就很久以前那个声音非常非常的迷人的。那么最后的这首 我买了一只猫， 对，我买了一只猫，这首歌又是那么诙谐幽默，他的嗓音真是太具有感召力了。 嗯，非常的多变哈。刚才呢也特别要说的是，科布兰写的这一首老美国歌曲非常的出色，可以说曲目真的是从生活中入手，非常的有趣。像刚才的第一首叫做《划船人的舞蹈》，而且歌词都是非常有趣。第二首叫做《吞吞吐吐的人》。现在夸托夫呢又上台呢向观众致意，观众报以热烈的掌声，实在是非常的生活化。 也感谢呢非常他们策划了这场特别的演出，叫做美国音乐之夜。接下来呢要上演的曲目呢是来自于约翰亚当斯的在快速机器上的短暂旅行。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协同音乐广播协作网中德国柏林为您转播的2009年柏林除夕音乐会现场。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约翰亚当斯的 在快速机器上的短暂旅行，可以说这又是一首展现柏林爱乐实力的作品。 嗯，这首欢快的乐曲呢，应该说又一次把观众的这种欢乐的气氛啊， 达到了顶点。那其实我觉得真的是柏林爱乐从刚才的打击乐、铜管、弦乐、木管等等，就像这部作品的名字，像一部庞大的机器一样展现了这首作品。现在呢，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男中低音歌唱家夸斯多夫又走上了舞台，因为呢刚才我介绍说他此次担任了德国电视二台的主持人。 Die Berliner Philharmoniker unter der Leitung von Sir Simon Rattle。 他刚才呢一直感谢德国电视二台呢三十年来对音乐会的一些支持，包括古典音乐会的大力推行，而且三十多年来呢一直坚持转播柏林除夕音乐会。那在今天的音乐会的曲目呢，刚才我们已经欣赏过了格诗温的古巴序曲、巴伯的弦乐柔版、科普兰的老美国歌曲。刚才呢我们听到的是约翰亚当斯的在快速机器上的短暂旅行。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是库特威尔的消失在星空下。 Lost in the Stars， Pauline Malefane。 那刚才呢他介绍了担任这场歌曲的演唱者呢是女高音宝莲梅尔芬妮。她呢宝莲梅尔芬妮是一位颇有建树的年轻一代黑人女高音，还曾在2005年的第55届柏林电影节获得最佳影片的卡亚丽莎的卡门当中扮演女主角卡门。现在宝莲走上了舞台，身穿一件黑色的晚礼服，同时西蒙拉特也走上了舞台。下一首曲子就是库特威尔的《迷失在星空下》。 这里呢，我们刚才听到的这首曲子叫做库特威尔的《迷失在星空下》。我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听了什么感觉，这首曲子有没有那种百老汇音乐的感觉呢？其实就是库特威尔呢，创作了不少百老汇的音乐剧。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协同音乐广播协作网从德国柏林为您转播的2009年柏林除夕音乐会现场。刚才呢，我们听到的是乔治·格诗温的音乐剧《波剧贝斯》当中非常有名的选段《夏日时光》。《夏日时光》其实到现在为止有许多人演唱的版本，每个人演唱特色各不相同。嗯， 对，格诗温的这个歌剧《波剧贝斯》呢，确实也是很多的女高音歌唱家去喜欢去挑战的一部作品， 而且很多爵士的女歌手哈、 啊、 都喜欢唱这首作品。 对对对对，夏日时光，我觉得 那刚才其实那个宝莲梅尔芬妮呢，她与别人唱的不同的是，刚才她挑了一个高音。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听到的还是音乐剧《波剧与贝斯》当中的选段，这首曲子叫做《贝斯，你现在是我的女人了》。那演唱者呢是宝莲梅尔芬妮和刚才呢不断上台的托马斯夸斯达夫托夫，他们一起来合作这首作品。 new is, and you must laugh and sing and dance for two instead of one. Want no wrinkle on your brow, nor how, because the sorrow of the past is all done. 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协同音乐广播协作网在柏林为您转播的柏林除夕音乐会现场。刚才呢，我们听到的是女高音宝莲·梅尔芬妮和托马斯·夸斯托夫共同演唱的《波吉与贝斯》当中的选曲《贝斯，你现在是我的女人》。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是乔治·格诗温的《一个美国人在巴黎》。那刚才呢，说到这部音乐剧《波吉与贝斯》呢，其实呢讲的是一个爱情故事。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同样是格诗温的作品《一个美国人在巴黎》， 应该说是格诗温最有代表性的一部管弦乐作品。 嗯， 它非常形象，非常生动的有一个人物的描写，而且的话，大家仔细听可以听到，这个人物在巴黎街头他的种种的所见所闻。 嗯。现在呢，男中低音歌唱家夸斯托夫以及呢宝莲梅尔芬妮呢在舞台上向观众致谢，同时呢还有人送上了鲜花，感谢他们的美好的演唱给观众带来的热情的感受。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聆听的主题叫做美国音乐之夜。刚才呢，其实我们听到的是格诗温的两首作品《波吉与贝斯》当中的选曲，一首呢是非常著名的Summertime 夏日时光，还一首呢就是贝斯你现在是我的女人。 Meine Damen und Herren, nochmals einen ganz besonders herzlichen Dank an Pauline Malefane. 高斯多夫非常感谢他的搭档 Tony McFinney 呢他们的合作。可以说在夸萨夫呢在台上的演唱也非常的生动。接下来呢，他为大家介绍的是下一个曲目，来自于乔治·格诗温的《一个美国人在巴黎》。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在这部作品当中呢，他有一个特别明显的人物，这个名人物呢其实呢讲的就是他自己。那个是早在1926年格诗温访问巴黎的时候呢，他就开始酝酿写作他的音诗《一个美国人在巴黎》，并且呢初步构思了乐曲开始时的散步主题与乐曲的标题。在1928年格诗温再次来到巴黎，他在巴黎大饭店中呢大致完成了全曲。关于这部作品呢，他曾有这样的一个描述，他说这个新作品实际上呢是一部狂想性质的芭蕾舞曲，写得非常的自由，说是他迄今为止呢尝试过的最新的音乐。那他的意思呢就是说在这部作品中呢是一种典型的法国风格来加以发展，他要描绘一位来到巴黎的一位美国游客在巴黎的漫步，听到各种街道的嘈杂声，并感受到法国气氛时所获得的印象。

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协同音乐广播协作网从德国柏林为您转播的2009年柏林除夕音乐会的现场。刚才呢，我们听到的就是乔治·格诗温的一个美国人在巴黎。 这部作品应该是今年柏林除夕音乐会的这个最后一部正式演出曲目了。 正式曲目当中的最后一首。其实呢，在每年的柏林除夕音乐会哈，在正式曲目之后呢，希姆拉特还有一个特殊的活动，就是新年祝词。 然后 另外呢，还会有加演曲目。其实在我觉得在今年的曲目安排上真的是用了不少心思，从第一首曲子古巴人序曲带来的那种精彩的像同最后一首曲子一样的那种热烈的节日氛围，到巴布尔的弦乐柔板那种哲理性的让人深思，以及声乐结合的像科布兰的老美国歌曲，还有约翰亚当斯的在快速机器上的旅行，以及又是女生又加入的这个声乐的库特威尔的在迷失的星光下，以及格诗温的两首作品选自波吉贝斯，还有这首一个美国人在巴黎，我觉得节目的节奏紧张程度张弛有度， 对对对，这个曲目的搭配应该说是非常的合理。 对， 而且的话呢，今天柏林爱乐乐团的演奏呢，应该说是也是体现了就是希翁拉特这些年来这个执掌这个乐团以来的一种一种风格 和 特色 和风格，真的 对适应性非常的广。 这是一个欧洲传统的乐团，但是在我们今天听到呢，确实焕发了那种特别的活力。 对对对， 而且他们的演奏，我觉得与6年前的那一年的美国音乐剧之夜，好像又有了不同。觉得乐队队员的每首曲子都是很放松的在演奏。 对他这个对于美国作品，尤其是像格诗温的作品，最后一部《美国人在巴》，一个美国人在巴黎，他有很多，比如说爵士音乐的场。有很多很张弛很自由度很高需要很多的即兴的成分的这样一些演奏的手法。那么我觉得刚才尤其是不论是爵士小号的这种吹奏，还是打击乐，还是其他的一些 唱， 都非常的出色。 再次拿着话筒走向舞台。 Mit viel Musik dazu. In diesen Zeiten Musik ist nicht die einzige Antwort, aber sicherlich es hilft. Vielen DankHappy New Year. 新年快乐。帕斯托夫也走上了舞台。 那西蒙拉特呢，刚才说哈，我代表我和柏林爱乐祝大家新年快乐。哈萨夫呢，作为电视台的主持呢，又再次走向舞台。那其实呢，西蒙拉特也是告诉大家要一起享受音乐的乐趣。 Colored folks work on the Mississippi. Colored folks work while the white folks pay. Holding those ropes from the dawn to sunset. Getting no rest till the churchmen pay. Don't look up and don't look down. You don't just make the white folks frown.Bend your knees and bow your head and pull that rope until you're dead. Let me go away from the Mississippi. Let me go away from the white man's horse. Show me that stream called the River Jordan.That's the old stream that I long to cross. Old Man River, that Old Man River, he must know something, but don't say nothing, he just keeps rolling, he keeps on rolling along. He don't plant taters, and he don't plant cotton, and damned it lonesome, he soon forgotten. fast keeps rolling along. You and me, we sweat and strain, body all aching and back with pain. Tote that torch and lift that pail.In a little drunk and you land in jail. I got weary and sick of trying. I'm tired of living and I'm 我们刚才听到观众都在喊 Bravo， 意思说再来一个。刚才呢我们听到就是托马斯夸斯托夫所加演的来自于杰罗姆克恩的老人和，其实这首曲子呢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 美国这个民歌老人和应该说是最经典的美国老歌了啊。 那其实这首曲子呢又叫做密西西比，是美国越剧演出船当中的一首。那原来我们听这首曲子呢是比较的忧伤而深沉，但今天的夸斯托夫的演绎呢则比较的显得因为符合青年的气氛比较的辉煌一些。 对对对，最后原来我们听到比如保罗罗伯逊演唱的那种啊，是一种沙哑的一种非常老成的那种嗓音，而这个夸斯托夫的这种嗓音更加圆润而优美。 今天的演唱就更显得明快一些，因为接下来在柏林的时间呢就要过新年了。而现在呢夸斯托夫在舞台上呢不断地向观众致意。 von John Philip Sousa。Machen Sie es gut。 接下来呢他为大家介绍的是加演曲目约翰菲利普苏萨的自由钟。约翰菲利普苏萨呢被誉为进行曲之王，而说到了自由钟呢，在美国费城真的有座自由钟，它呢是费城的象征，更是美国自由精神的象征。 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协同音乐广播协作网从德国柏林为您转播的2009年柏林除夕音乐会的现场。 这个、 现在希特莫拉特哈走向舞台的低音贝斯， 和贝斯手握手，在可能感谢每一位乐手。 刚才最后一部加演作品就是苏萨的《自由冬》。 嗯， 那么这部乐曲也是大家非常熟悉耳熟能详的这个美国乐曲。这个旋律轻松欢快，那么可以说在今天音乐会最后一首曲目来演奏的话呢，使听众观众的情绪都是达到了高潮。 对，其实这首《自由冬》呢，真的就像苏萨写的这种进行曲一样，非常具有宽阔的音场，极具弹性的动态冲击力，而且乐曲有非常抒情的段落，而且呢刚柔相济，振奋人心哈，预着我们新年的这种来临。 对对对，是，今年可以说柏林除夕音乐会的这个乐曲都体现了这样一种欢乐祥和的整个的基调。 嗯， 那么最后这首作品呢，也是让大家非常兴奋。 嗯，现在希姆拉特让乐团的乐手所有的人都起立向观众致意。那其实呢，希姆拉特在之前的这个祝词当中也有一句，其实就是分享音乐的快乐。现在音乐会呢虽然结束了，但是音乐依然缭绕在我们的耳边。嗯，其实我想说，感受音乐吧，在新年的一年里呢，分享音乐带来的乐趣。 对，现在我看到全场的观众都在热烈的鼓掌，他们随着不忍离去。 对， 那么都希望这种音乐给予人的欢乐能够更持久。 嗯，所以在新的一年里，我也想说，感受音乐，分享音乐带来的乐趣，让我们共同期待明年的柏林新年音乐会呢，会带给我们更美的音乐。听众朋友，北京音乐广播联合音乐广播协作网从德国柏林为您转播的2009年柏林除夕音乐会就到这里，再会。 嗯，朋友们，新年快乐，再会。 再会。 Thank you.

天的魅力演奏厅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古典有限频道下面的精彩节目。